游嗨翻天， 在漫游嗨翻天呢。 好，北京时间晚上7: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大家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同时我们每期节目的音频和视频回放也会在节目结束之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账号上，所以大家可以随时点击收看。那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相信大家也已经看到了，今天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小哥哥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他就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李青阳。欢迎青阳，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072中神龙张仙的配音演员李青阳。 嗯，欢迎青阳。那我们今天一共有三位嘉宾嘛，刚才介绍了一位，还有两位。我还记得在去年的5月4日青年节那天，这两位就来参加过我漫游嗨翻天这期节目。我当时是这样介绍两位的，我说他们是工作上的好搭档，生活上的好哥们儿。那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刘明月和李兰玲啊。现在应该再加一个称号，是我们漫游观察员00几号，是不是？再给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这个漫游第一批观察员。 第一批观察员， 对，我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李兰玲。 大家晚上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刘明月。 嗯，欢迎明月兰玲，欢迎七阳。那大家看啊，今天这个我们三位坐在我们的直播间，也一定知道我们今天要聊什么样的主题了。我们就要来聊一部最近非常人气爆棚的动画作品，它叫做《灵气》。哎，这个《灵气》。我们三位也是在里面为主要角色配音。那像我们明月是给谁配音呢？ 我是为男主端木希配音的。 嗯，兰陵。 好巧啊，我也是男主。而为男主杨静华配音的。嗯， 然后你是为男主张轩配音是吗？嗯， 我算是半个男主，神龙张轩配音的。 半个男主，而且我们的小伙伴应该就是现在在动画更新，好像张轩这个角色还没有出来。 对对对。 嗯，等于是在动画角色出来之前，我们的声优就已经先跟大家见面了，是不是？ 是的。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里面也要来跟我们一起介绍一下张轩这个新的角色。而且我知道这个就是灵气嘛，也是大家都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去配的一部作品，所以一定也有非常多的故事要跟大家来分享。那以往的节目呢都是由小美来向大家发问，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也要换一种形式。我们在前期呢在网上在微博上向大家征集了很多问题，都是灵气的粉丝来向三位提问的问题，所以我们会从中来挑选一些比较不错的问题，现场让三位来回答，好不好？做好准备了吗？ 嗯， 做好准备迎接粉丝们向你们发起的挑战了吗？ 嗯，这个 做好准备了。 可以， 看了差不多吧。 虽然这个问题我都看了一遍，但我觉得里面有一些问题还是比较尖锐的，所以待会儿三位要好好作答，好不好？ 好的， 好的。 也非常欢迎通过 FM98.2 以及 B 站漫游嗨翻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随时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那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56755693，欢迎大家进群来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08，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游戏， 声优， 根号大叔，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啊。那再次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刘明月、李兰玲和李青阳，让我们再次欢迎三位。 Hello， 大家好。 哎，其实我们知道，就灵气第一季的时候是在2016年6月更新的。那我们这次刚刚更新的第二季是在今年的2月23号全网开播，现在应该是已经上线2集了，对吧？ 对。 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在网上去听自己配的第二季。有听吗？现在张轩应该还听不到了。 对，没有我的时间。 对，青阳应该还听不到。明月兰陵有听吗？ 当然有，是肯定要听的嘛。 嗯， 就是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比第一季肯定是要好很多的，因为第一季的时候还比较青涩，然后现在是，毕竟有了2年的经验，是在技巧上是比当年要好很多的。 嗯， 对，但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嗯， 是不是觉得《灵气》这部动画第二季作画上也更加精致了？ 没错，其实第二季要比起来的话，比第一季就是之前我们的电台也说是个质的飞跃 啊，质的飞跃。明月觉得有质的飞跃吗？ 那是质的大跳跃。 嗯，明月有听自己就是录的第二季的端午戏吗？ 有听。嗯，然后那个其实我看到很多弹幕说那个哎，声优是不是换人了？ 啊， 对，他们都在说。 他们是问哪个声优换人了？ 都在说两个，都在说。 啊，有吗？ 有，都有。 有吗？ 都有，都有。 那你是听到以后觉得欣慰呢，还是扎心呢？ 他们说声音不好听了。 没有我，肯定说对不起。 知道吗？兰陵刚刚在你旁边说，我觉得经过2年的锤炼，我进步了。结果你就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声音都是外在的，因为我们配演员嘛，说句难听，就是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注重的是戏。 嗯， 就是要走心。 表演， 我们主要是表演。其实声音这些东西呢，因为不同的角色而给它进行不同的化妆。 嗯， 但是相同的角色，就是有的角色需要比较华丽，但是有的时候它并不是需要特别的华丽的声音。所以我们还是以角色来出发，以剧情走向来为基点，这样去进行演绎。 嗯， 对。 其实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嘛，那个时候还是在2017年啊，然后就在讨论说《灵气二》的剧情走向会是什么样子。 嗯， 那现在其实几位应该是第二季已经配音工作是不是已经 结束了？ 嗯，所以你们肯定是对第二季整季的一个剧情走向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能不能在不剧透的情况下来跟大家说说，怎么样第二集的剧情走势？ 不能， 不可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给我一点面子。 大家可以去看，去这个正版漫画，可以去看灵气的正版漫画，可以去这个 APP 上去看。对，因为其实很多粉丝都已经知道这个剧情走向了，因为漫改嘛，而且已经画完了，像我们在录之前都把这个全部都画了一遍，就全部都看了一遍。但是我可以透露的就是说，在一些细节上跟漫画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 因为篇幅的长短问题嘛，更凝练了一些。 嗯， 还有一点就是我想呼吁大家，就是在发弹幕的情况下，就是漫画党千万不要就是在剧透，不然的话就是动画党他看着就是他都被剧透了， 观看体验受到影响 很差。 嗯， 所以就是不管咱们知不知道后面的剧情，所以还是给大家一些空间，千万不要去剧透。 对， 说得非常好。那青阳这次是给神龙张轩这个角色来配音嘛，是什么样的契机去接到这个角色的呢？ 其实也是通过试音的吧。 嗯， 因为那时候正好是灵气的试音部分环节，然后我们山总就可能也是因为我比较年轻嘛，声线那 你说这个话， 对 我们三个都非常礼貌的微笑。 其实在座我们三个的话声音年龄度他反倒是比较大的。 没有， 因为张轩是，其实张轩在定位上是一个比较 最大的。 对，他在声音年龄上应该是最大的。 对 对，因为他这个角色就属于一个，是他的二舅， 就是亲戚关系。 对，是个长辈，所以他的年龄在座的是比较大的。 其实也没有大多少，就大2岁嘛。 对。 开心吗？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嗯， 确实挺开心的那时候， 嗯， 因为这是我来北斗接到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嘛，所以反正也是比较珍惜的。 嗯，那是不是事前也会看一下第一季的动画，然后做很多的功课，包括去看一下漫画什么的？ 会的，因为录灵气的时候，我第一季漫画已经不管第一季第二季都已经补完了， 嗯， 就是然后各种看漫画看动漫，然后去揣摩剧情， 嗯，所以说还是有认真提前做功课的，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嗯，其实我看我们小伙伴们也有提问嘛，说这个在录制的时候，大家坐在棚里一起录嘛，是一起录的吧？嗯、应该 是。 嗯，会不会出现一些特别好玩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没有。 过分了。过分了。 有吗？ 就是好玩的事情还是很多的。 对，其实很多。 一些花絮什么的，像已知的。像一些录台词时候的口误啊，以及对戏理解错误的表达失误啊什么的。 你知道现在提起来特别好玩的事情，我还会想到你们两个那个视频，就是笑场的视频， 拉 已经成为非常经典的一个画面了。 对，其实我们现在之后也会放出的，还在，因为录的时候当时山总拿手机都录下来了、嗯、只不过还没有放出来而已。 哦，也就是说第二季也会有这种配音时候的花絮片段和大家见面吗？ 会有， 花絮会很多， 会很多、啊、因为他们一直在 一直在录一直在录， 因为你们一直在错一直在错，所以给花絮积累了很多优秀的素材。 不是错，你知道 有的时候很精彩。 对，很精彩。 比如说怎么样的精彩呢？ 让人看着心潮澎湃。 不能告诉你。 那能不能说一下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 这个也不太清楚。 对，这个就是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关注我们官方微博。 对， 很会宣传。好，我们再来看大家的下一个问题啊，说在配音的时候会不会有下意识的小动作？ 嗯，我倒是没有。 这肯定，我觉得应该是有的。下意识的小动作，就比如说你配音嘛，就一直说的配音其实是一种表演， 嗯， 就是离配音最近的学戏应该是表演戏，就是既然你去演这个角色的话，你不可能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的，光去用声音去把它弄出来，你肯定是要配合上肢体表演的。对，比如说这个，甚至特别是刘明月同学啊，特别是情到深处的时候，总喜欢用手这个模仿这个剧中人物的推一下拉一下什么的。 啊，所以会给你们积攒很多笑场的素材。 对对，我现在已经习惯了。 也会引起你的很大抗议。 不，我现在已经习惯了，你动就动吧，你就录戏吧。我已经不 会 动 了。 没有办法，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就是为了这个人物让它显得更立体更精彩。 对对对对 对。其实这个东西都是什么呢？都是用什么用爱发声。 用爱发电。 用心体会。用爱发声。 现在连配动画都是用爱来配。 对。 好，我们再看，如果说反复出现笑场的情况，大家会怎么处理？ 这个我觉得 不处理，任其发展。 有反复笑场吗？ 没有，其实很深。 真没有。 至于有没有，我觉得大家到时候看了那个花絮，自然就明白了。 因为我们都是专业的配音， 因为是专业的， 不像第一季那个。 说到专业，下面一个问题还是有一点专业性的。大家在问啊，说你们在配灵气的时候，是看着做好的动画画面配，还是看着这个草稿式的那种动画画面配？ 哇，这个问题就问的非常专业了。 让千阳说吧。 可以， 让青阳来 说上话。 专业问题啊， 我们当时在录的时候是动画分镜，不是做好的那种，只有线条啊那种。然后我们去对的那个，对的那个口，然后因为有底配嘛， 嗯， 所以我们也比较方便掌握自己的节奏。 嗯，所以后期那个人物的口型其实是跟着大家说话的节奏去配，去做。 大部分是 ， 但是他有的时候呢，他也会因为就是因为剧情时长或者是一些口型的问题，也会有修改。 对，我们基本都是放一集改一集。 对，都会有改。 基本都要两遍吧，就是分镜录一遍，然后后来成片做出来之后再进行修改。 对。 那我想补充一下，就比如说大家在录制的时候，会不会要录的更多一些，后期再去剪这个剧情呢？ 基本不会。 那倒不会，因为都是定好的。就像那种的话就太不专业了，一般都是就是定好的。对，大部分的剧情， 所以时间把控上还是比较严格的。 嗯， 其实这个它涉及了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动画方和配音方这边有一些对，因为有的时候动画方他认为的时长是，假如说他认为这个动画 这段戏、 就这段戏吧，十分钟就可以结束了。但是其实要是给我们配音来说的话，没准配音要配个12分钟、13分钟这样子。 对， 然后他那边就会去做调整，然后拉时长或者是一些怎么改。 是的，是的。 嗯，那我们再来看下面，大家说啊，零七里面有很多高能的台词，那大家在配高能台词的时候，心里感受如何呢？ 没有吧， 没有吧， 心无旁骛。 你们是觉得没有高能台词吗？ 等会儿小美就生气了，说为什么你们都没有？其实高能台词还好，都习惯了。对，就是现在 内心已经没有一丝波澜了吗？ 内心已经没有，其实还是有的。 哎，真是什么别动，就这种东西，我们还是 啥呀？ 该笑还是笑？ 什么呀？ 该笑还是笑？ 什么呀？ 该笑还得笑， 对 吧？对， 该笑还得笑。 他那是错误示范，没有那个事儿，没有那回事。 有。 那有的是什么事儿？ 没有，就是比如说一些比较羞羞的台词，然后比如说让我模仿一些方言什么的，其实还比较难。 而且你知道灵气里面 杨静华有说方言吗？ 有 你知道灵气里面我不仅饰演了端木希，你知道吗？然后还有很多， 对，还有 很多群杂， 还不能剧透。 不是群杂，也算差不多，但到时候就知道了， 就到时候就知道了。是个好玩的地方。对， 那大家能不能听出来是你啊？ 当时有一个事儿特别逗，就是明月录完那个角色之后，然后录完交上去了，导演打回来说这谁配的呀，这不要这种感觉的，换一个感觉。 大家说是刘明月配的， 导演没有听出来是刘明月配的，然后刘明月重新配了一遍。 你知道吗？ 没有 这个夸奖特别高端。 对， 不是，他还是用那个的，因为他其实这个不，这是说了就知道了。其实他想要的就是比如说要的不同感觉，但是我给他就是他后来他觉得哎这种也行可以。 对，后来说是刘明月配的，导演说那好吧。 还有哪有这样的，哪有这样的 并 不是听了名字以后然后导演做出妥协好不好。 我们弹幕当中有一个小伙伴他说青岛银，是不是他知道了什么？ 青岛银哦，没有，那不是青岛话。那个是东北味儿的上海话，因为我上海话我学不来嘛，他就非得要感觉那种上海的那种媒婆的那种感觉。 所以大家要期待一下后续灵气即将更新的剧集，里面会有青岛。 已经播了 第二集。 哎呦，又暴露了小美没有做功课。 我做了，我真的做了， 没有看第二集。 我最近真的是一边写论文一边看灵气，一边写论文一边看灵气。 第二集就出现了，真的。对，看 我知道，我知道有个小石头，对不对？ 对 对。 你看，我是做了功课。当然了， 就当做了吧，就当做了。 一个就是认真的主持人，怎么能不做功课呢？就是我们来看下面啊，大家说了，这也是在我们微博当中人气特别高的一个问题。大家说《明月兰陵》能不能现场演绎一下第二季第一集当中的一段情节，这段情节好像是没有出现在我们 TV 动画当中的，但是它是出现在原作漫画当中的。 不能 看一下我们的台本，不能也得能，快点， 不能， 快一点，快一点。 哦，不是，那为什么还要问我们能不能？你问我们能不能，我们还不能说不能。 这段其实 什么？ 其实有的，在有的， 就是不太一样。这个会台词更多一些，我有对照 有。 没有 一样的， 你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我说不一样就是 不一 样。 不一样。 来， 准备好了吗？ 还问？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那好，那我换一个 BGM 嘛，你们稍等一下。 还有 BGM， 你 换了我们也听不到。 好在你没离开，好不好？ 好，那关键我们也听不见。 没关系，你们也都是。 你就说你们的， 对。 哎，要不庆阳你来这端木吧。 有我什么事啊？ 你过来，让你感受一下端木的气场。 不， 你先来原版的，再让青阳感受，好不好？ 对，那是我的词儿，你挡着我了。 你们两个， 好，我们准备 开始。 一个也没有吗？接近你，却没有心怀不轨的人。 心怀不轨 是什 么 拐？ 那个录音师给我打个点，录音师打个点。 你从来吧，你开始说的也是七个。 你不要笑好吗？ 明明我们台本上写的是一个。 哦，我知道了，这个是 七个，这是哪儿？ 这个是要那个搞笑一点的那种感觉。 对。 不要， 我找台阶下，好。 快找台阶下来， 可以， 来个普通话版的。 出去算账。 放下。一个也没有吗？接近你，却没有心怀不轨的人，难道一个也没有吗？ 有啊，你不一样，还是我主动的，不要离开我。 也不去，就待在这里。如果说我是个生前都没有过执念的人，现在你就是我的执念。 哇哦，听完了， 我刚发现原来这个视频刚在对着咱们俩 啊。是吗？ 对。 哇，不然呢？ 那不然 你们两个录音难道镜头对着我们吗？ 心怀不管。 怎么样，大家喜不喜欢我们明月和兰陵为大家演绎的心怀不管的一段 这个一段配音。 那现在呢，我们上半场时间还有四分多钟，给大家设置第二个任务。第二个任务呢，我们的端木这个角色就让兰陵来扮演， 就我老扮演端木， 然后我们警花的这个角色让我们的青阳来饰演一下，好不好？找一找别的感觉。 我要 要不让他来端木吧？ 为什么呀？我想看你， 让他来端木， 我想看你那啥， 让刘明月警花特别好。 为什么呀？ 对，因为刘明月特别是就是他最近在第二季里边就录了这种奶奶的角色，就是、 啊、那好， 警花不奶啊。 对，警 花是 让他试一下警花角色。 那行，那让我们明月来试一下警花这个角色，好不好？ 来。 你这是夸我呢吗？你这是坑我呢？ 夸你呢？ 来，我们的青阳来端木啊，准备 action。 为什么他这有个好？哦，好，我知道了，我懂你，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啊。 好 ，action， 来吧。 一个也没有吗？接近你，却没有心怀不轨的人，难道一个也没有吗？ 你是被传染了吗？ 他故意的， 也是心怀不轨。 故意的，还没有憋住笑。 快点，上半场只有三分钟了。 好来， 一个也没有吗？接近你，却没有心怀不轨的人，难道一个也没有吗？ 秀啊，你不一样，还是我主动的，不要离开我。我怕睡沉了，你有事我听不见。 我哪儿也不去，就待在这里。如果说我是个生前都没有过执念的人，现在你就是我的执念。 哇，大家听了两版的这个配音，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版呢？不知道我们的零七第三季会不会 没有会？ 因为今天这期节目， 不会，这真的不会。你想多了， 醒醒！ 开一个玩笑，对对对，你说说，你们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就是的， 一点幽默细菌都没有。 多长一点幽默细菌哈！我们继续。 你心怀不敢。 心怀不改是 吗？够够 了，你们要把心怀不轨这个词玩坏了，你们知道吗？ 已经拐不回来了， 把这篇翻过去吧。 好，上半场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来挑一个。这个问题是提问明月的，觉得自己的性格和剧中角色有相同点吗？ 有啊， 没有啊。 问我的问你的，怎么这么多话？ 不 用你说话吗？我的麦给它关了。 是这样的，明月你觉得有，那你就说说和你有相同点的地方在哪儿。兰陵觉得没有，那你觉得和明月没有相同点？ 你别让他说话，你问我还问他，你问他让他说。 明月想，那先兰陵来吧。 啊好。 我不回答了。我觉得就是真人生活和剧和动漫是不一样。动漫它是有一个人设的。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跟他 没有。不要打断兰陵，听他说。 我知道我跟他没有一个相同点，他也我知道他要说什么。我没他有钱。 对，首先是没有钱，其次是没有那么男神，然后是没有那么帅，然后是没有那么贴心，其实别的都差不多了，剩不了什么。 反攻吧，明月，啥都别说了。 没有，其实我和端木很多人都说了，就很多人都问，就是你和端木有没有什么共同点？最起码第一个共同点，我们俩声音是一样的。对，我俩声音是一样的。 这个、笑话好冷啊，那幽默细菌不是这么长的。 好冷啊。 不，这事实啊，我又没讲笑话。 第二个共同点， 第二个共同点，我们都比较高冷。对，我们都比较 这个笑话， 你确定吗？ 还冷， 我们比较冷。 你真的让我们上半场就这样尴尬的收场吗？ 然后我第三个共同点就是，我们一样帅。 好，说的好。 就是 第四个共同点，我们一样心中未苍生，心地善良。 说的好，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身体不好。 对。 就像端木就能活一年，像他这种就是黑眼圈啊好几层这种， 要好好保养了。具体怎么保养， 好好， 我们下半场节目再跟大家聊好不 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漫游嗨翻天。那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稍后回来。 戏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李青阳、李兰玲和刘明月同学，欢迎三位。 Hello， 大家好。 嗯，我看我们中场休息的时候，有小伙伴说那个青阳第一次来参加电台的节目，还是有一些腼腆。但是我相信你多来几次之后，你就再也找不到当初腼腆的那种感觉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对。 什么问题应该不大？ 因为我不会像他们两个这样了，对不对？ 我们两个怎么了？ 我好想悄悄地问你，他们两个私下哪样？ 我们两个怎么样？ 就是怎么说？ 注意啊，这两个可是前辈。 那行，我不说了。 哎，真的在声优工作室里会有前辈和后辈之分吗？ 我们这两批还好。如果是唐老师，真的是老师的话， 对，真的是 会。那我们之间都还好。 言外之意，你们两个还不够格做老师。 对，对，我们说了前辈，他也不把我们当前辈。 所以说，青阳之前有私下里怼过你们吗？ 啊， 那倒没有， 没有吧？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我们青阳还是一个非常好的 私下怼我们， 我们怎么知道啊？ 哇， 这是你们私下，我的意思是在节目之外的私下。 那不可能。 平常说话的时候会开一些玩笑什么的吗？ 对，还开玩笑什么的。 那我现在给青阳一个就是怼前辈的机会哈。下面一个问题也是粉丝来提问青阳的，说看到明兰两人在那个张轩的《黄泉之境》里面打打闹闹，有什么感想？ 嗯，其实也没什么感想，看他们开心我就开心了。 我以为你会说眼不见心不烦。 那不会。其实我也是一个比较温柔的人吧， 嗯， 就是比较大度吧。 嗯， 对，没有温柔的人不会说自己温柔。 因为现在张轩这个角色还没有在07第二季当中出现，所以我很好奇啊。你也知道，就是一个功课做的不是特别好的主持人，很好奇。 你终于承认了。 就是张轩这个角色是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哥哥型的角色？ 对，他是属于一种暖男型吧，温柔的、体贴的那种性格。 所以其实跟你自己也有一定的相像的地方。 对，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一些相似， 我觉得。 所以第一个这样的角色算是本色出演吗？ 嗯，差不多，也是，感觉当初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感觉，哎，这个人好像我呀。 好像你啊。 对啊，就是感觉。 成全他人，牺牲自己，是吗？ 对，没错。 好好活下去。 对，好好活下去。 好感动。 好想流泪。你们两个有什么感想？就是在别人的梦境里面打打闹闹。 啊，没有啊，导演那么画的。 你就那么配的。 什么 你知道吗？我以后不想请你们来做梦境。这可都是粉丝问你们的问题。 说到讲道理啊，是端木熙的黄泉之境。 嗯，端木熙的。 张轩只是出现在这个端木熙的黄泉之境里的。 对。 嗯， 对。 对。 嗯， 说实话，他是回忆里的人物。 你们是在我的黄泉之境里打打闹闹的。 对啊，是我开启了端木熙的黄泉之境，然后张轩出现的。说实话，是张轩后出现的呀。 大家谁能翻译一下刚才这个绕口令？ 就是说我是后者。 嗯， 后，因为不能说太多吧，反正第一出现的是，端木熙的黄泉之境。 我们先整理整理现在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有哪些。 没有， 关于零七 年。 没有。 那你们为什么，你们两个为什么来？ 我刚才说了。对啊，你说。 小伙伴们，你们要替我说话。我那么就是好心好意的，就知道大家特别想就是看那个几位一起来上节目嘛。 嗯、 所以就是经过很艰辛的沟通， 没有 终于确定了几位 没有 没 有 这个大佬的档期。所以 没有。你昨天说我们今天就来了， 夸张了，是夸张了， 夸张了。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你们要替我说话，就这两位特别不配合。 怎么不配合了？ 那你就给我说出来一个可以给大家透露的信息，否则今天就不要从这个屋里出去。 下周五更新第三集，耶、yeah ！ 对， 这周五， 耶、 yeah ！不是，这周五已经过了，下周五 更新第三集，耶、yeah ！ 那问问大家，你们满意吗？对于明月和兰陵敷衍的态度，你们满意吗？ 我们没有敷衍，我们真的是很多东西都不能说到。 那就认真的回答下面一个问题，好不好？ 好。 嗯，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提问嘉宾，如果自己是女孩子，在零七当中会选择谁来交往呢？ 杨俊华。 端木熙， 我希望听到一个不同的答案。 张轩， 我可能不会选张轩，因为 张轩 太完美了，你知道吗？ 闹了，张轩 对，因为张轩 好吗？ 连我自己都不喜欢自己，都不敢喜欢自己。 张轩， 因为太优秀了， 太优秀了，所以 每天早上都被自己帅醒。 对， 一想到自己就是张轩，张轩就是自己，都觉得 毛不行吗？ 这好兴奋啊！ 您累不累？ 关键张轩就活到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你也没活多久啊？ 端木熙活到18， 你多久？ 我也是23。 你也没多，别说话了，闭嘴吧。 就是大家都是属于青年英年早逝。 我重新改。 没有，别闹了。 我会选。 别闹了。 我会选端木，端木不是。 我现在还活着，我 是 唯一一个。 不是作为女孩子要和谁来交往，你要听人家说完吗？ 那我可能会选择警花吧。 嗯，为什么？ 因为在生活当中 你是哥哥型的。 嗯， 不是，你是不是你是妹妹型的？不是，你是姐姐型。 想说什么？ 我想说是就是要性格有些反差。一般来说大家都是追求两个人会有互补的地方，在一起会比较合适。所以可能如果这个青阳是一个女孩子的话，她可能是姐姐型的，所以她会喜欢警花这种型的。 怎么说呢？就人生中 就小男生也不是小男生。我们知道就是第二季警花反那个啥了嘛，对吧？ 对啊，就是硬气。 我不能说对，硬气了起来， 特别强。 嗯，强势了起来。 对，强势。对。 嗯，那好，那你们两个各选自己角色的原因是？ 是有什么、 没有原因是吗？ 是啊， 这是无脑户， 在我心里是最棒的， 就厉害， 厉害， 就是很好，很贴心， 对啊。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端木熙这样子， 因为比较有钱是吗？ 不是，怎么会为这种世俗的 这种人啊？ 你看啊，就是钱这个词，今天晚上在我们直播间出现了三次，全是从兰陵的口中说出来的， 是吗？ 所以你看看，就是日有所思，做节目有所想，你要好好的。那个啥一下子， 因为我们警花穷嘛，没有办法。 嗯，你看这代入感多少？ 少给你花了吗？ 对呀、啊， 嗯， 少给你花了吗？ 嗯， 你吃的哪个用你了？ 嗯，要不是 算了吧，明月，你吃的草莓不是人家兰陵。 对、啊，我这前两天，请 你我们再说剧中，请 你送了10斤草莓，我还滴了2斤给你呢。 嗯， 没给你吗？ 那个大虾就是给了我虾，冻了一年了都快。我做的时候扎了我一手全是冻。 你不会先画画吗？ 我画了。 我不想看你们两个在那儿那啥呢。我们来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就说，你看这个问题，我们粉丝问的也很在点子上。他说，现实生活当中，青阳是不是也像剧中角色那样，像个大哥哥那样？刚才也得到了青阳的答案。 啊、 那我们再来看 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就是，青阳对明月兰陵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啊，对他们俩的第一印象，不是对端木希和杨静华的第一印象。 对他们俩， 对他们俩 没什么印象， 没啥印象啊，其实。 其实也不熟。 对，当初 被迫做节目凑在一起。 对对对，其实不是很熟，你没看到我跟他们俩坐坐的好远吗？对不对？ 嗯，刚才兰陵说，就是以前青阳没有过那种开玩笑或者是怼的情况出现，今天晚上有了，你满意了？ 我要满足你们的愿望， 回去好好这个， 这个我明天后天我请两天假，对。嗯， 为了公司的和谐安定团结，要好好找后辈谈一下话，是吗？ 明天要录音了。 看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说，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希望自己的角色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我的角色啊， 来你们先说。 这就是一个套话，你知道吗？这就在套大家，看你们在。 反正结局就是，反正我已经是灵魂状态了。 嗯，所以咋样都可以， 咋样都可以， 只要端木希在就可以。 没有下来陪我吧，自己一个人多孤单啊。 谁下来陪你吧？ 对啊，端木，你一起好不好？ 所以你希望最后的结局是端木陪你一起？ 对，应该是 驾鹤西游是吧？ 不，没有，应该是两个男主继续他们的友情，继续他们的冒险故事。 嗯， 对。 明月同学，希望端木有什么样的结局？ 其实这个就真问住我了。 其实你看现在的剧情走势一直都在给观众一个感觉，就是端木家因为是杨明思的原因，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很长寿。 他肯定会死的， 他肯定会的， 对， 这可以信息吗？他肯定会死的，他不会。 那如果你可以左右结局的话，你希望端木会有一个怎样的结局？ 死吧，该死死啊。 难道不是迎娶白富美吗？难道不是走上人生巅峰吗？ 不需要，他心怀苍生，我觉得为苍生死对他来说是一个幸福的事。 对于端木希来说， 对。 所以其实言外之意就是你愿意陪静华一起驾鹤西游。 能不能不要这种言外之意？ 你怎么这种言外之意都出来了？ 对，端木希是个很伟大的人，他的心里是心怀天下。 嗯， 对，是个人格特别高尚的人。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端木最好的，其实我觉得他死了更放松， 死得其所， 他更放松，其实就放开了，他解脱了， 其实 累 了， 对 对 对，现在压力特别大。 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在剧中也会塑造就是端木家的一个气氛其实是比较紧张的，经常会有一些这种矛盾的情况出现，就是明月在 端木的家庭，他从小的生活的或者一种状态都是有一些跟大家看到后面剧情就会慢慢明了，因为它错综复杂。 是因为你看他的出身，他好像就不是嫡出的。 对对对对。 嗯，但是又被这个奶奶委以重任，成为了杨明思。他本身可能肩上就很…… 其实你看到后面就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才成的杨明思。 对，然后被张轩再折腾一下，就 什么叫被 怎么折腾一下？ 我可以跟大家一个剧透特别简单的东西，大家前两集应该看到了，就是小的时候端木是很弱弱。 明月，你快出话了，你知道吗？你可以离得近一点。没关系的，我们都不介意。 怎么了？ 就是你快出话了。 哦哦，我没事啊。 太宽了，就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嗯， 那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前两集已经说了，就是端木小的时候很懦弱，非常懦弱的。然后他怎么改变成了？想想， 变成了高冷男神。 对他，其实我觉得男不男神这些东西都无所谓啊。 嗯、 就是他的性格怎么变的？ 嗯、 其实这个事儿他肯定是有一个很大的经历， 在后面剧情也会有交代。 会有， 其实主要倒不如说这一季主要就是讲的这个事儿。 对。 嗯， 主要讲端木希因何改变。 对， 就是灵气第二季杠端木成长之谜。 对， 差不多吧，差不多、嗯、 差不多， 其实可以是这样说。 哎，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经常身边也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可能小时候和自己长大了之后的性格会反差很大。 嗯， 比如说小时候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嗯、 反而他长大之后会去从事一些经常和人打交道的工作。 对，会有。 比如我。 大家为什么都这么睁着承认？大家小时候都属于比较， 真的是这样。 你们都属于比较腼腆的人吗？ 小时候吧， 小时候啊，会。 我小的时候特别活泼，我现在比较腼腆。 我不信。你首先你得拿出一个腼腆的样子给我们看看，让我们信服。 非常专业的微笑。 然后你就从7:44之后，明月再也没有说一句话，是吧？ 可以， 开玩笑，开玩笑。下了节目你才腼腆。其实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事，就是我小时候很惧怕去买东西。 嗯， 就比如说爸爸妈妈给零花钱， 哦、 我会一直装在兜里，我不知道怎么把它去花掉。 现在一天不买浑身难受。 现在属于包治百病。但是小的时候真的，就比如说可能你们都会有那种经历，就是帮家里说啊，家里没什么什么，给你们几块钱帮家里买一个，比如打个酱油或者是买个什么东西。可是我就不敢，就没有办法克服的那种和人交往的恐惧，和人打交道的恐惧。但是结果后来学了播音主持，后来成了主持人。其实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也会不会有类似的那种经历。 我小时候是喜欢跟一群人玩，然后现在到后来我是喜欢一个人待着。 其实以前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上过一次舞台啊，然后上舞台的时候我特别紧张，就是都哭了，吓哭了， 就是当场流泪的那种。 对对对，因为但是没有就没有哇哇大哭啊，就是 默默流泪。 对，眼泪就掉来了，然后就特别不敢。 受到老师表扬，老师说这个小孩表演的最入戏， 是吧？天分。 然后 演个喜剧 到后来。 那我们的、 哎、你怎么这么多话？你怎么这么多？你怎么这么皮呢？你飘了，你有点 就飘了。 因为开心，因为大家今天聚在一起，你也知道，就你们 悲伤点，让我们悲伤一点。 你们的档期都很忙的，所以就是多亏了我呀，多亏了漫游咖啡厅呀，把大家的档期聚在一起。 大家闲两三天了。 来，青阳来说说。 其实我小时候，那时候也蛮小的，就是一些小朋友们都不太愿意和我玩，因 为 太小。 因为你太小。 对，因为我太小。 属于上学早吗？还是 没有？不是，不算是上学早吧，差不多六岁左右。 属于院子里面最小的。 对，院子里是最小的一个。 有点能理解。 所以就是我平常就是自己玩啊，就是和一两个那么一起玩。 就是交心的朋友只有一两个。 对对对， 虽然朋友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每一个都是特别好的朋友。 都是认识了二十多年吧。 二十多年的朋友。 对，从小一起长大。 那也真的是算是很深的革命友谊了。现在还有联系吗？ 有。 每年都会一块儿聚着吃吃饭聊聊天。 就是有空的时候啊，他不上课了，然后我正好也休息的时候，我们会聚一下子。 二十多年就相当于你一岁的时候认识的。 对，我们从穿开裆裤一起长大到现在的。 就是真的真发小。 对，是真的。 二十多年那真一岁的时候认识。 对。 对啊。 你们两位就是现在认识最久的朋友。多少年了？也有二十六七年 了。 对，快三十了嘛。 开玩笑 快三十的人有二十六七年的朋友也很正常。 很正常， 是是 其实。 对。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灵气的话题哈。我们看下一个问题，说呢，你看，想看一次警花和张轩的对手戏，毕竟两人第二季都没见过面。 啊？有的。 有吗？ 未来会有的是吗？ 对，未来会有 的。 那等第三季的时候我们再来对手戏这一块好不好？ 第二季就 已经碰面了， 已经有对手戏了。 所以这个小伙伴你也没有好好做功课哦。 对。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说提问兰陵，说如果端木最后真的走了，你觉得警花会怎么做？ 没有啊，端木没了，我是依附于他的，那我肯定也没了。 那你会怎么做呀？你会不会去阻止不让他生命消失？ 我觉得这个我还是尊重他，我觉得会尊重。 你尊重瓶子姐对 吧？对，尊重端木熙的意愿。 同生共死。 其实我想警花的话他没关系的。 他可是不是他们两个是用那个发带就是来为他延续他的。 不是，他已经有那个 蛇了。你说你哎， 他不是 对，我想起来了，蛇了， 符文阵嘛， 符文阵， 对，在那个世界观里边说可以让我 永生的， 对。但是对于静华来说，其实他已经死了，就亲戚什么就断了，就是那我现在活着就是保护杨明斯，为这个世界做贡献，那杨明斯都没了，我自己就没什么意义，对， 所以就是顺其自然。 他又没了， 只要他在就陪着他。 对， 其实现在端木 好感动 在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让警花停留于世啊。 这个估计是第四五部的内容。 第四五季。 对，第四五部有没有动画还不一定呢。就得看我们大家这个贡献给我们的数据。点击啊什么的播放，如果高的话会继续做。 那下面这个问题啊也是关于灵气部分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说现实当生活当中大家会不会用灵气里面的梗互相开玩笑？ 别动。是吗？ 不冷。 我现在就将我的什么什么传给你。 还是经常会聊天的。 会聊天。 经常会说起来。 是不是工作室的小伙伴也会开玩笑？ 基本都是工作室。 粉丝也会开玩笑。 基本都会。 基本都是工作室啊。 天天呢。 天天呢。就比如说 就是说为什么明明瘦了我胖，因为生殖器传递过来了， 就是生 吹口气， 生殖器 生殖器 就是一口气， 传递过来， 对对对，一口气， 然后我就胖了，他又瘦了。对，这 好冷啊。 不冷的，这 冷以后如果工作室的各位在看我们节目的话，以后不要开这种玩笑喽。 工作室不会看的。 谁说的？大王说他要看的。 哦，他要看吗？ 嗯，大王你在吗？ 不 在。伤心吗？ 不伤心， 这 很正常。 好，那我们现在再问一些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几位声优的一些相关的事情。首先就是啊，提问兰陵说，明月的微博名是刘明月啊，青阳的微博名是李青阳咩。你有没有考虑改一个微博名，比如叫李兰陵哼、李兰陵哈、李兰陵呀？ 我以前改过。 你不是李兰陵零零零吗？ 他们要加一个哼啊嗯啊，都是因为他这个被注册了。 我跟你说真的啊，我又不想加这个啊。 那你可以，你可以什么刘明月下划线、刘明月爱心、刘明月五角星。 特别主流，特别不主流， 特别 不是主流，特别的不是主流。 那你觉得你加个啊就主流了吗？ 我加个啊，最起码他不会特别的不是主流啊。 你是在说我的？ 你是一个不是主流的人，我能明白。 我很主流的， 因为现在那种三位短位的 ID 很难弄的，很难抢注的。像他们是注册不到。我是我一下就注册上了，我当然不会改。 我记得你原来还叫李兰陵零零零呢。 对，最开那个时候是大家闹 着玩，工作室的人一起闹着玩。 就比如说像就之前来过节目的童音英英，叶日秋秋秋，TK 君嘣嘣这些，然后我也改了点。 他们当时还让我改，我说我可不敢改，我要改了 的话。你是个主流的人。 不是，我要改了的话，我这个刘明月啊都没有了，怎么办？ 然后我就赶紧又改回去了，然后我再回头一看，什么李兰陵啊、李兰陵什么的，就人就 没关系，明月那啊有好几个的，你可以用就是带口字旁 的。那个带口的啊都已经没了， 没了。 对， 所以你是退而求其次选的不带口的、啊。 对，我每次我都跟他们还得说，我说不是不带口的啊哦。 对，不要模仿我们的 ID， 心疼一秒。那所以就是兰陵是坚决不打算换了， 对对对， 坚守本名。 他们就是有机会换到这个正常的。 好，下面一个问题是给明月的，你说明月端木主题的古装什么时候出？这个因为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大家几位都答应了粉丝去出自己角色的古装呢？ 我们俩那英文说了800遍了，正在制作， 正在制作是吗？ 对，定制，因为想出一些高品质的嘛。 他已经帮我回答了，我就不跟他说了。 那也大家提醒啊，就是可以稍微离麦克风近一点，有点听不清声音了。这个刚才说到啥了呢？ 说啥了？ 哦，我想起来，我的微博名叫左小美喵。我一直以为我是左小美心呢，因为我微信名里面有心。有一个新的符号， 挺好， 所以我也是主流的人呢。 对， 终于加入主流了，好激动了， 枪， 非常非常的那个 可爱， 对， 好适合我们小美， 是非常适合。 对， 好，就说啊，你们做衣服也要有个点儿吧？ 大概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吧。 好， 就是做好衣服，然后后续还不一定。 大家可以把刚刚那句话截下来。最后作为你们 flag 没有实现的， 我们说话就添个乐子就行了。 听乐谁信？ 你们自己已经对自己自暴自弃到这种程度， 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已经。 对对对， 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说话没谱。 还有就是，我们的瓶子君已经发话了，说希望三位一起来个魔法少女组合出道，不知道几位意下如何？ 不行 不行， 不可能。 不可以的原因是， 不可以。 就是不行， 爆 看 不行，没有为什么，就是 你们可以成立一个 TF， 不行， 气死， 拒绝， 那个气死，怎么样？就是 TF 气死，还可以就是英文就是起司的那个气死，我都连组合名都提。 我们是配演员啊，我们声优，我们是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专业的配演员， 不要 出道。 好，期待你们下一部作品。还有就是 立 flag 关于 Doki Doki 电台的事， 已经开始更新了， 已经开始更新了， 已经开始更新了。 然后我们是这样子，我们是每周五呢，每周五的时候会发布，所以大家还是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对， 我问一个问题啊，你们这个 Doki Doki 电台打不打算请嘉宾呢？ 到时候会有， 会 不会打算请我啊？ 会， 我好想被 会吗？ 会。 我好想当一次嘉宾， 会， 真的真的真的， 没问题。 好，反正我们说话都没准， 反正我们说话也不算， 对，反正我们说话也不算， 反正你们说话也就是天天立 flag 已经习惯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好，下一个问题，兰陵什么时候打算发首歌？ 发，我那不都在我的直播间，许愿瓶都已经挂上去了吗？ 好，那就看大家的表现了，这就看粉丝的表现。 所有人想，不知道为什么总想。就是 受苦，我也不明白。 其实我能明白他们是怎么想的，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些人他就喜欢这种感觉。 然后我明白了， 知道吗？ 就喜欢受苦的感觉。 对，被摧残了以后，他也会觉得很 兴奋、 愉悦， 对对，兴奋， 对， 很开心， 对， 很乐意，就是听大家的天籁之音。 好好好好。 嗯，其实还有一个小问题，我没有往台本上写，就是大家希望你能唱《要抱抱》，但是我知道你不会唱，所以我没有写。我是不是特别了解 你？你在说我吗？ 嗯， 哇，太了解我了，那不可能的呀， 不可能在这唱， 不可能，这不可能的。 对， 以后这首歌已经被我禁了。 但是我截下了这首歌的音频，准备 大家都有， 大家都有， 对， 大家都有， 大家都有， 大家 每手一份， 真的， 每手一份。 好好好，下面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希望每个人说一句剧中的经典台词，还有想对自己的粉丝说些什么。先从明月开始。 为啥呀？你先让清扬来吧。 没事，女士优先嘛。 那兰陵。 我又想起了五月四号那天的节目。 可以。 意思。好，大小个儿排，大小个儿排。 那你最小。 那你最小的。 大个先来。快， 我 有这时间。 我帮兰陵，明月来，快，不要浪费时间。 对对对。 节省时间。 你为什么帮大我来？我刚转过去的。 快快快，到你了。 快快快。嗯，来句剧中的经典台词。 剧中的经典台词啊， 嗯嗯， 最经典的吗？ 嗯 嗯， 任气吧。 喂，你到底有没有走心呢、啊？ 来，等会儿走心。 哼，来给你推一个音乐啊！你想听要抱抱吗？ 不，拒绝。 能不能真点？ 开始吧。 是吧，清华？ 好，没了， 没 了。 对啊， 这不是那成为我的影铃那句呢？ 不是， 这是第二季了。 第二季， 好， 有点新的。 嗯， 再动，哥就强吻你。 好霸气！ 好， 突然被吓了一下。来，请。 从出生的时期，我便知道。自己是为保护某个人而生的， 只有人清扬好好做功课。你看看你们两个，不要以为经常来做节目。 怎么了？ 好了，我们 怎么了？ 台词大家都很喜欢的，不是？你看弹幕， 看弹幕。好，大家就来看看弹幕。那大家来做做主啊！到底我们三位谁演绎的更加走心一些？还有就是几位想和粉丝说什么样的话呢？有什么想和粉丝说的吗？一人一句。这回清扬先来吧。 嗯。多多关注灵气吧，多多关注神龙张轩这个角色。 嗯，多多关注即将在未来几集出现的神龙张轩这个角色。 对对对， 兰陵。 大家多多关注灵气，多多宣传给身边的人，只有看的人更多了，我们才会有更多的故事想给大家。 我还以为只有看的人更多了，我们才会有更高的工资。 你这么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你刚刚说了要宣传给周围的小伙伴们，那怎么宣传呢？说我们灵气是一部战斗热血少年 友 情校园番， 热血友情战斗少年番。 嗯， 对对对。 然后我们的明月同学， 注意身体，唱得好。 都不走心， 真不走心， 还不走心， 太不走心了， 其实说的也挺走心的。我相信明月的粉丝应该已经 get 到明月对大家深深的祝福，带着暖暖的带着暖暖的情谊，带着深深的祝福， 不用了， 送给大家， 已经圆不回来了，已经圆不回来了， 吃好喝好就行了。 好的， 开心点。 嗯，不知道大家今天晚上看我们这期节目是不是开心呢？如果大家看我们节目开心的话，也不妨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同时我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 56755663。 说得好。啊，那我们今天这期漫游嗨翻天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我们的明月、兰陵和清扬做客节目，谢谢三位，辛苦啦！ 辛苦，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我们经常请哈，就几位大佬都把档期给我们留出来。 好的 。 然后我们这个接下来的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继续关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我们下周再见啦。